希望中国，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在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下，本市今天上午大部分地区先后出现了小雨天气，其中东南部地区降雨相对要明显一些，预计中午到傍晚前后降雨比上午来的要稍大一些，外出请注意防雨。等到下班放学时，降雨会使道路出现湿滑现象，并且交通流量增大，请特别注意出行安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有小雨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1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60%。 今天夜间阴，东部北部有小雨转多云，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，最低气温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90%。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刘福通的王冠也没了，甲胄也给扒下去了，五花大绑，垂头丧气呀。刚往外要推。元帅徐达喊了一声：“刀下留人，且慢！主公，咱不能这么办啊啊！主公，请想，刘福通不是咱的主要敌人，他一时想不开，为了给他哥哥报仇，哎，才想了这么个办法。这玩意情有可原呐。”我看应当高抬贵手，恩放刘福通，您看怎么样？好吧，退回来。朱元璋变得也快，刚才是怒目横眉，现在变得是满面陪笑，亲自欠身离座，来到刘福通面前，给绳给解开了。哈哈哈哈，王兄受惊了，哎呀，两国的战争没有办法，实在多有得罪，还望王兄见谅。来，请坐请坐。把刘福通啊闹糊涂了，一语皆无，看着朱元璋发愣。王兄别愣了，我出于至诚，赶紧请坐吧。后来刘福通一看是真的，这才坐下。哎呀，觉着这个后悔呀，撩衣服跪在朱元璋面前痛哭流涕，承认自己有罪。朱元璋说了，你为你哥哥报仇也情有可原，这个事儿就算了吧，咱们是一家人，应当共同对抗大元，应当打元顺帝，咱们自己人不应当随便动干戈呀，那不被天下人耻笑吗？哎，王兄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我现在就把你放了。你要觉着我朱元璋够朋友，乐意跟我们联合，我非常欢迎。说你不乐意，有点出不来这口气，你多在养精蓄锐，觉着实力雄厚了，咱们再决一雌雄，我朱元璋奉陪到底。这话叫袁仲英。刘福通能那么干，一再的摆头，西部先王。得了，别说了， 刘福通，我知道我的罪孽深重，从今以后痛改前非。如果你把我放了，有用我之处，我是万死不辞，誓死不跟义军结仇。后来把刘福通恩放了，刘福通啊，以后出家当了和尚。在后文书打到黄河岸的时候，刘福通还真就帮助朱元璋，没有人家的帮助，朱元璋还危险了。这是后话，暂时不说。刘福通放的，抓的其他俘虏一律优待，乐意留下的进行改编，不乐意留下的发放川资路费遣散回家，多数的都留到西吴先王的旗下。办完了这些善后，朱元璋传旨犒赏三军。几天又过去了，元帅徐达就召开紧急会议，研究下一步怎么办。乱石山拿下来了，下一步奔哪去，攻打哪座关口，狗屁真人张三丰提出来，下一步是直捣乌湖关。他往地图上一指，先拿乌湖关，后取太平府，再打雨花台，攻取金陵，把南京要拿下来，南齐省就在咱们掌握之中了。大家非常高兴啊。那么元帅徐达也同意，但是乌湖关可不太好打呀。元帅徐达跟众将就说，乌湖关有位主将，这个人外人送号八辈哪吒宁波彪，他还有个兄弟叫宁波烟，都是当世的虎将，特别是这个八辈哪吒宁波彪，胯下宝马良驹，掌中八宝金丝软藤枪，武艺超群，满腹的韬略，那是元朝能文能武的头一排大将。这座关口易守而难攻，最后研究派谁去呢，头一指令，命令金锤殿下朱穆英领兵三千为头一路，二一路让小矬子徐芳领兵三千为接应，然后元帅要总督人马赶奔乌湖关。常遇春一听有点不服劲儿，六爷站起来躬身施礼，元帅，既然乌湖关如此难打，常某不才，愿讨一支令箭，领兵带队前去捉拿宁波彪。元帅一笑，六爷，我不是不让你去，别忘了这句话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。不错，你常遇春果然是当世的英雄，那宁波彪也是当世的豪杰，你们俩究竟打到一起，谁胜谁负还很难说呀。您呢，是西吴王驾前的大将，一旦有点闪失，对不起王爷。再者一说，一旦你败了，一世的英名付为流水，对六爷脸上不好看，因此本帅想了再三，派别人，最好你不去。要这话一说，常遇春可不乐意了，脸蛋子往下一沉，多谢元帅的好意，我常遇春不才，非要讨这支令不可，咱怎么办，我要拿下乌湖关，抓住宁波彪。元帅，你应该怎么办？我要输了，甘当军令，认可掉头，你看行吗？ 这两个人扮玩笑扮真事儿，脸上都不自然。朱元璋怕老六脾气暴把元帅得罪了，仅在当中打圆场。老六老六，哎，贤弟，哈哈，元帅想的周到，也是为你想啊，对不对元帅啊？我看别人去还是合适，不，此刻小弟是一定要去。如果拿不下芜湖关，胜不了八辈哪吒宁波镖，我宁愿掉头之罪。常遇春呢表现的骄傲，眼中也是没人呢，这一句话不就暴露了吗？他要说怎么地，一条道跑得黑，你还拦不住。徐达那个人用兵如神，看不出来吗？好，长六将军，既然你愿考虑，本帅就答应你的要求，命你带领3000飞虎军，身为第三路接应，前去大战宁波镖，要胜了立首功一件，你要败了休怪本帅无情，按军令从事，怎么样？六爷不含糊，马上带领王威贾平点兵起身。他们这三路人马走了，朱元璋不放心呐，就问徐达：“元帅，我六弟性如烈火，据你说这个宁波镖也不是好惹的，一旦有点闪失，哎，我对不起老六。”主公只管放心，你说六爷这个人出马一条枪，本帅要不答应他，他准不乐意，也好叫他碰碰钉子也不算不是好事，本帅自有安排。安下徐达咱们不提，单说这三路人马的头一路，金锤殿下朱穆英。这朱穆英是个小磕巴嘴儿，长得跟雷公崽子一样，在乱石山立下大功，现在封为扬威大将军之职。美，朱穆英一想，元帅投之令派到我的头上，这是看中了我了。哎，我爹他们都听信了，我这样到了芜湖关，没费劲儿把那姓令的给整死。占领这座关口，岂不是首功一件，人前显圣，傲立多尊呢？我跟一般的战将可不能比，得干点特殊的才行呢。想的是他心里高兴，来来来啊，在加加阿锦行程，快快快点，遵命。书说简短，就来到安徽重镇芜湖关，离城五里安营下寨。头一天晚上，煤锅造饭，派好了巡逻兵。等大伙休息一夜，到了次日天光见亮，再看朱穆英披挂整齐，吩咐一声带马抬锤，领兵2000赶奔芜湖关下。裂开旗门之后，他是一马当先，把两柄大锤往左右一分，来来、啊、哎呀，叫阵官，叫阵，让那个姓令的出城送死，遵命。这叫阵官呢、啊、都是大个，嗓子十分洪亮，马往前蹄，来到护城河河边，高声喊喝：“到！”芜湖关的军兵听着，快让你家主帅宁波镖出城大战，如果小子胆小不敢出来，我们可要调炮攻城， 那时候杀进城去，杀你们鸡鸭不剩，鹅犬不留，不睁眼的小耗子都摔死。出来，姓令的出来。这校正官是轮流骂阵，也就在一顿饭的功夫左右，就听见乌湖关的城里头咚咚啪啪啪炮响三声，开关落锁，吱呀呀放下吊桥，就杀出一支精兵。校正官退回来，闪到朱明的身后，朱明手分双锤，定睛瞧看，行啊，大妖出来能有五千军兵，摆了个一字长蛇阵，正中央都旗顺风飘摆，起脚之下闪出一员大将。朱明小眼睛睁着看着，心里头不住的称赞，这员大将果然不虚。再看此人跳下马来，林林身高足有九尺挂零，细腰梁大膀背，头上黄灯灯帅子金盔二龙斗宝，顶梁门飘洒十三曲的真英，身上配九吞八大大叶黄金甲，外面配着月白缎的战袍，胯下压起宝马两具干草黄，在手中端了一条宝枪，叫八宝金丝软藤枪。这个人四方大脸，红扑扑的脸膛如同晚霞一般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准头丰满，四字阔口，有三绺的短墨髯，在马上一坐，稳如泰山一般，马前马后百步的威风。朱母英是暗中喝彩呀、好行啊，怪不得元帅说他能耐呢，这是宁波彪。想到这马往前提，越抬把大锤一碰，对面我那红脸的小子，你谁你啊？是姓宁叫宁波彪吗？当兵的替他都费劲，磕磕巴巴少说两句得了呗，他还挺爱白话。书中代言出来的是谁？果然是当时的英雄宁波彪啊，感到时局严重啊。乌湖关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朱元璋早晚得来，因此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城头上多加灰瓶炮子、滚木雷石，另外动员老百姓上城，每人手中都拿着家伙登城守护，靠着城边这房子一扫全扒了，千斤闸、护城河都准备好了。没想到今天真来了，宁波彪呢亲自领兵带队前来出战，他认为的来的准是常遇春，没想到一看呢，猴骑骆驼，是干巴巴一小崽子，要这人说话磕磕巴巴的，满头黄焦焦的头发，没顶盔，没挂甲，头梳日月双杂技，墨根系着五彩的头绳，圆青色的衣服，要说没披挂吧，腰里的还围着战裙，脚下还蹬双靴子，但手中擎着一对大锤，可够个儿啊，是一对镊子大锤啊，是真锤还是假锤，是空挡的还是实心的。宁波彪心里的话会儿，听对面一问，宁波彪才朗声答道，不错， 正是宁国彪，对面小贝文水问我呀，下阿米一溜跟头吃饭没有？本帅早就用过饭了，那还行，没吃饭能把你吓晕了。听着啊，我爹西游贤王朱元璋，我是他义子干儿，金锤殿下扬威大将军朱穆英啊。听说没听说？你还怕不？宁波彪好像没乐了，我怎么那么胆小？你朱穆英算个什么呢？不过听说过哦，在乱石山他出的事，朱元璋有这么个干儿子。哦，你就是朱穆英。对了，哎，宁波彪啊，咱俩商量点事儿，你能不能答应我的要求，把你这城啊就给我就得了。你放心，就对你手下的人，我一律优待，不杀俘虏。你家里的东西我分文不要，你呢最好、投降，我用根绳把你捆上，送到乱石山，交给我爹，交给我们大帅。我爹和大帅要高兴呢，就把你饶了；要不高兴，找你别扭，一刀就把你捅了。你说多好？也要不听良言相劝，要惹得你家少爷生气，你看见没？我这大锤不吃素啊，砸你个骨断金舌，到时候你没处诉冤去。我说姓宁的，怎么样？呸！啊！宁伯彪双眉倒竖，虎目圆翻，用枪一指：“小辈，不疯装疯，不傻装傻，你说的是什么呢？朱穆英，你赶紧回去，让那最名望大的常遇春前来见我。只有姓常的能在宁伯彪的马前走上几个回合，其他碌碌之辈不在话下。像你这不出名的小辈，能在我的马前动手吗？我要跟你一伸手，有失身份，赶紧退了下去。哎呀，小子，口气真不小啊！被别人拿我当回事儿，我在你眼里不顶个屁呀！看来我清楚了，我不揍上你，你是不值得疼啊！刀锤！朱穆英说着说着，冷不丁一点灯，马蹭往前一窜，抡起链子飞锤子，搂头便打。这一招就流星赶月，那链子哇楞一声，两柄大锤就到了。宁伯彪防备了这一手，抬头一看锤来了，再看人家一不着慌二不着忙，左脚一点灯，右腿一碰马的前夹膀，这匹马往旁边一闪，叮铃躲开了，双锤砸空。朱穆英腕子一使劲，啪，把双锤蹬回来，在这哗啦一翻腕子，秋风扫败叶，这锤横着奔宁伯彪耳根台子便拍，八尾哪吒微微一哈腰，唰，这锤又走空了，啪啪啪几个照面。朱梅英没打着人家，